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毁上身、换家、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喂，講開咧，呢一個即係致富咧數據啊，即係用大數據嚟去助選咧。但其實咧，我成日覺得咧，我都想講翻啲人咧，對於呢、這個西環嗰個配票系統咧，其實如果你真係要簡單啲嚟去解釋係乜嘢咧，第一就係控制參選人數啦。 嗯 ，OK， 依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根據數據，然後跟住分區。就去話嗱，呢一區嘅票就投俾邊個候選人啦？ 分區動員啦， 分區動員啦。其實最簡就係咁樣嘅啫。其實今時今日咧，要做一個咁嘅配票系統咧，就唔係咁複雜，又唔係咁需要咁多錢嘅。因為每一屆嘅選舉嘅數據已經你係可以免費獲得嘅。 嗯， 即係各個區嗱，好似今次咧，其實已經係民間裏面係用咗大數據喺個選舉工程嗰度嘅。你啲有啲台灣嘅專家都過咗嚟香港去幫。幾個候選人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人咧就覺得好神奇，但係其實唔係一件 唔神奇。我睇端傳媒有幾篇文寫得好好嘅，點樣用 Facebook？ 你睇佢哋嗰啲候選人用 Facebook 嗰、那個，佢哋嘅票會唔會重疊？全部都是大數據嚟嘅嗰啲。 啊，大數據。咁啊，遲啲我可能都會寫一篇咁嘅文章，講即係數據應用喺選舉工程。 不如我哋開個節目叫大數據啊，好過大微信啦。 大微信 唔係所有嘢都係用數據去講，呢個係一個新嘅， 呢個係趨勢， 新時代嘅誒。 係啊，譬如我睇一本書好得意啊，佢用佢係開一個嗰啲交友嘅網站嘅。 哦， 做咩 你 有即 係唔係個作者啊？ 重要， 然後佢就抓嗰啲數據出嚟去睇男女，即係邊一啲女仔會受歡迎，邊一男仔會受歡迎，佢哋乜嘢嘅 profiling 會受歡迎？呢啲都係全部都係大數據嚟㗎。原來佢發覺亞裔嘅女士咧喺白人嘅社會裏邊特別受歡迎㗎。係， 你不嬲知㗎咯喎。 係呢個就 common sense 都知，唔使數據都知。 係咩？ 喂，好多鬼唔係好多外國人係儲咗。 唔係，我哋可以講鬼佬啊！我哋節目成日都講鬼佬。 我哋政治不正確。咁 啊， 節目 啊，好多啲外國人係娶中意娶亞洲女士，但係外國女士就唔中意亞洲男人噶嘛。 嗱，譬如好簡單，你 profiling 係咩咧？好多時候我哋以往好簡單幾個parameter， 一就係居住類型，即係公屋啊、私樓啊定係咩？二就係 education level， 教育水平，就 income 啊等等呢啲所謂 SES social economic status， 呢啲咁嘅嘢，我覺得而家唔係嘅。而家大數據係咩咧？如果嗰個細路佢係中意某一啲歌星，佢有啲文化消費嘅行為，由嗰度去 put 嗰個嘅啦。奧巴馬2008年選舉已經係用緊呢個分析嘅，即係話如果佢中意，譬如啊呢、這個let's say Michael Jackson 嘅，咁佢係一個乜嘢黑人嘅取向咧？ 所以其實咧，大數據咧， 多數唔係黑人。 如果佢中意 Bruce Springsteen 嘅，咁又點咧？咁啊， 所以而家開頭咧就。你要定立一啲問題，你問一啲啱嘅問題，然後跟住就揾喺呢啲問題裏面揾 parameter cluster 將佢分 係啦， 一個 cluster cluster 咁， 然後當中係有 assumption 嘅，你當中係會有啲 assumption 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話呢啲嘢咧就而採集數據嗰度咧，喺選舉工程嗰度咧就分開兩度嘅。第一就係一啲 static 嘅數據 ，static 嘅數據就係過去幾屆嗰、那個分區嗰個投票， 嗰啲政府公布嗰啲選舉事務處嗰啲係， 嗰度就攞一紮啦咁樣。咁啊邊啊咩？所謂如果以黃與藍，即係近年啦，就以黃為啊邊啲係邊一區係多。偏黃嘅， 邊區偏 邊啲係淺黃嘅，邊區多嘅，咁你就知道咧。我去呢一區多啲擺街站， 吹票啱嘅， 吹票，咪喺嗰度吹票咯，就專登喺嗰度街站吹票咯。哇，你明知道係深藍嘅，咁你慳翻啲力啦，即係咁樣。第二就係頭先阿細良講嘅，就喺 social media 嗰度啦。social media 亦都係頭先個過程都係啦，就係你要提問啦，然後跟住透過 experiment 去採集數據啦。然後跟住嗱，舉最簡單嘅例子就係話，你最同邊一個嘅候選人嗰個嘅fans 最多重疊嘅？ 重疊係啊， 最多重疊嘅。咁你就知道啦。喂，原來最你可能可以喺佢嘅 手上可以攞到票翻嚟， 或者戒你啊， 或者佢戒你， 邊個戒到你？ 因為你戒佢， 因為佢戒你係 啦，係啦， 呢啲係全部做到。 咁仲有咧，就係開嘅另外一個好重要嘅 social media 咧嘅作用咧，就係擴闊票源。你要做， 我留意得到啊！我睇端傳媒嗰篇咧，我發覺建制派用 social media 咧，似乎係真係越落後於人嘅喎。 嗯， 嗱，葉普成用 social media 係最叻嘅。 嗯， 但係咧，建制派咧。是完全是 under 的，是在水平以下的，其實就是他仍然未開發 social media as 一個大數據的信息來源。 要分開兩面講，一 social media as 一個咩呢，就是將你那個的信息發放開去 宣傳平台， 宣傳 OK， 這個是第一範。第二，現在很多的從政者只是做了第一範， 但建制派連第一範都做得很差， 是的，第一範都做得很差。而第二範呢，就是在當你的東西出了之後，在那個 social media 裡面的反應如何呢，這個就是數據了，就要數據採集了、其實今屆的選舉當中呢、我知道是有候選人 用 這些用了這些技巧的方法的、 正常啊，我覺得科學選舉我經常都 說，所以我就說 即不用文西那麼辛苦， 我都說了呢、這個是大勢所趨的啦！我話非建制派，你不要再話最衰最衰阿、大耀廷啦。其實數據應用在呢個選舉工程當中，你係避唔到嘅， 冇得避嘅。 擁抱佢算吧， 大耀不出就有個真耀出嚟，仲麻煩。如果嚟咗一個真耀的話，對家的假學者走出嚟，走去搞咪一樣，到時咪即係愚弄嗰啲泛黃嘅支持者咯。 even 係咁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傳統嘅呢、這個即係政黨咧，其實咧佢第一佢唔認識大數據，第二佢 feel uncomfortable 嘅，其實就算即係嗱，因為我唔講嘅，就係佢會咧其實仍然係用翻傳統嘅選舉工程，即使有數據，個數據同佢嘅選舉係完全 無關的。咁你諗都諗到啦，嗱，我真係唔怕開名啦，馮檢基喺自己老巢九龍西 啊， 無厘頭空降新界西。你做呢個決定之前有冇數據資料先？呢、這個好緊要。你民協喺當區嘅支持度有幾多？有幾堅實 啦？ 有幾堅實？係咪、你做呢下決定就已經注定你民協滅黨啊？ 我覺得佢就冇做數據，但係咧，我話俾你聽，而家仲係有啲咧係即使有數據，佢仍然係將數據擺埋一邊咧，繼續用翻傳統 嘅方法。即係做咗等於冇做， 做咗等於冇做，係啦。仍然是會有啲咁嘅情況。 我覺得呢個就因為佢對嗰個數據要佢離開 comfort zone 嗰個困難。 係啦。Exactly， 因為他覺得他舊的那套東西洗樓啊，那套裝腳啊，那套催票啊，那套電話催票等等那些、即我覺得今屆選舉裡面呢真的喎，我覺得泛民、活用這個 Facebook 啊社交媒體的不多，我覺得真的、反而是獨立候選人，你看朱凱迪啊、葉普成啊那些呢，就反而是因為可能他們傳統以來他都沒有政黨組織啊，所以佢係靠呢類嘅社交媒體，一路以嚟都係活躍於社交媒體。 我就會覺得咧，我就冇好仔細睇葉普成嗰邊，但係我會只係估計啫。葉普成嗰邊好可能係好識得做 social media， 係係， 但係未必係後面嗰 part 啦，就叫數據啦。 嗯， 數據嗰邊係另一種嘅科學嚟嘅， 佢係宣傳， 唔係佢係另一種發出信息，但係佢冇吸收到任何嘢。 係啦，呢一個嘅數據究竟？話俾你聽咩信息，然後影響你嘅選舉工程應該喺邊方面着力咧？邊啲 issue 你 有原因嘅，有原因嘅，因為佢哋譬如國師嗰啲咧，一唔啱就 delete 你，所以咧就冇咗嗰個吸收個數據，個樣本又偏差。 你唔應該 delete 㗎， 其實唔應該 delete 㗎。 其實佢就 數據樣本有偏差。 佢形容人嗰啲嘢佢自己做曬， 因為佢圍爐取暖咧就 真正嘅圍爐取暖。 唔係如果你數據用唔到啊，係啊。 唔係當然啦，如果你係一個純粹係自己嘅原地，你梗係隨時可以 delete 啦。但如果你應用喺選舉工程，你就冇 delete 啦。 嗱，我覺得咁應該。所以就是現在開始去 develop 一些什麼呢，不一定是很 political 的 social media、我覺得不一定是的、即 develop， 總之就是人們是會用他的 Facebook account login 的、然後呢這些的即是你可以拿、就是、問他可不可以 access 他的一些 basic 的 Facebook 的數據的嘛、當年奧巴馬競選都是這樣的，那個 media 那個 Facebook 的、那個平台呢不是說明是 for Obama campaign 的，其實、我又是一個音樂的平台。 是啊是啊。 是啊。 是啊。 其實然後但他就會開始問你了。 啊、 開始去到競選的時候大家都很關心的時候他就會開始問你了。 嗯。 喂，究竟你投這個大笨象還是投這個奴仔啊，這樣。即開始有這種問題出現了。 是。其實商業世界都開始是這樣的、越來越多。 如果不是怎麼會有書展啊，總之 Facebook Live 就有禮物送而已。 係啊， 佢要個數據係啊 ，download apps 佢要個數據嘛。 其實越嚟越多咧，連商業世界都係咁嘅。當然政治係商業世界嘅一員啦嚇、啊。商業世界都係咁嘅，好多嘅大企業咧，當佢搞一個網站，其實係隱身其後嘅。佢唔一定佢，譬如可口可樂，佢可能係 host 咗好多個網站嘅、嗯。然後跟住就係佢嘅作用係咩咧？在透過同你嘅 engagement 嘅過程當中收集數據， 我覺得最有潛質發展呢個係鄺俊宇即係除咗佢搞個 break dance 啊， 即係我諗 break dance 係 old school 嘅嘢嚟嘅。 如果啲廿年㗎啦，廿年前嘅 flash show on the dance floor 嗰陣時候，我讀緊中學嗰度係 啊， 即係睇 break dance 嗰啲電影。 咁佢都係幾年前啦，咁佢好先進㗎啦嗰陣時候。 唔係喎，佢跳 break dance 係 old school 喎，我就係話唔怪之係民主黨啊，真係。你明唔明啊？而家 hip hop 㗎嘛，大佬邊個跳 break dance 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佢有咁多呢啲咁嘅，譬如小説創作嘅能力啊， 佢一集數據㗎，啲 fans 有係啊，咁多 fans 啊，就整個網上小説發布咧，然後一路咁樣一路寫咧，喺個 Facebook 嗰度寫網上小説咧，佢會收集好多數據。 其實而家咧，我估計佢喺香港嘅政壇當中係佢嘅 Facebook 係最多嘅粉絲嘅。咁呢啲粉絲咧，其實係可以個 Facebook 個平台咧，係有啲叫 API 出嚟咧，係俾你入去、 嗯、 去做一啲嘅數據收集嘅，即係當然要俾錢啦。OK， 要俾錢。咁所以咧，其實鄺俊宇而家嗰個嘅叫做資產咧，就係佢 Facebook 嘅fans。 哦，唔怪之啦，沈旭輝咁酸啊，喺佢自己 Facebook 嗰度鬧佢，又話最頂唔順係佢。 啊，無記電視一樣。無記電視點解而家咁多商家肯同佢合作呢，就係、是、因為大佬，我諗我而家有九啊幾萬，唔知破一百萬。 勁過 TVB 喎。 係啊，佢嗰個嘅 fans 嘅數目咧，其實係好好用嘅， 好 常係 啊，好賣錢係啊。 係啊。所以其實啦，鄺俊宇你講得啱㗎。佢如果聽到呢個節目，我話俾聽，好好地使用你嘅 Facebook。 當然啦，就千祈唔好聽嗰啲國際關係專家講，唔使灰心。雖然俾國際關係專家單單打打，係嘛？ 咁啊，你威脅咗佢嘅存在喎、 啊。佢點威脅啫？國際關係專家又唔係選立法會，無厘頭喎、啊！我覺得真係 攞咗啲 粉絲 啊嘛， 粉絲有啲乜嘢嘅重點、 啊？會唔會大家個髮型都有相近啊？ 我就諗翻個形象差唔多啊，啲髮型啊， 邊個高啲咧？ 应该国际关系高啲，因为啲加埋啲头发。 哦，你话头发高啲， 但系鄺俊宇都唔少噶喎，都 系啊。但系佢嗰对向上梳嘅 嘛。系啊。咁但系佢唔一个唔识跳。 唔系，我只见啊学者系过唔到个骑楼啊，啱啱夹住咗。 即系呢个，我相信下一届咧就，我觉得香港就选举技术系落后嘅喺呢方面。嗯、大家仲系讲到呢个共产党嘅配票机器啦，佢一啲都唔系咩 magic。 嗯、 只要第一，其實李慧瓊講曬，我成日都話，雖然大家覺得佢好傻，即係佢真係好傻， 佢傻先要講， 先至講曬出嚟。第一出少啲名單，係嘛？佢、嗯、自己講嘅，所以出兩張 咯。 如果九個選區出三張 咯，得兩個啫。 如果五個六個選區出兩張咯，因為咁先配到票啊嘛。係、嘛？第二分區動員劃分責任區，係、嘛？所以啊，邊個就孖叉？工聯會點解咁即係戳住咧？就係、佢覺得啊，周浩鼎一早已經劃夠票。 系啊， 系啊，一早已经做走晒嗰啲装脚嗰啲票喎。 所以我话啦，嗱，而家咧建制派咧系只系做到呢个步骤嘅啫。我相信，即系佢哋嘅所谓嘅配票系统咧，其实系好简单唔复杂嘅。呢个如果你要做咧，我觉得我都有能力做到。 但系佢哋啲支持者啊，边个又好老实嘅？黄国健啊，唔系叶国谦，我睇访问，佢话：，唉，我哋啲支持者年纪越嚟越大，过咗四年之后又死一批。我聽到之後真係笑到碌 啊！哇，咁大喎！ 唔係阿黃國健 真 係 㗎，事實嚟㗎， 黃國健係好老實嘅人嚟。 蔣心蕾嗰啲會死嘅，四年之後 嗰啲係啊，真係 唔係咒佢哋啊，因為佢哋年紀好老㗎啦。 你知唔知黃國健曾經喺個選舉論壇私底下同阿 Tanya 講話咩咧？佢話佢好，唉，港島區我哋最多攞到兩席嘅啫，四席係你哋㗎啦咁樣嘅。佢好悲觀嘅。 所以他就話咧，佢唔係唔想用社交媒體啊！我話俾你聽， 嗰啲推住輪椅， 嗰啲都個掌心寫住個字，你仲要仲上 Facebook，Facebook 乜嘢啊？博真係，佢哋係有個困難嘅，所以你要打敗呢個黨國機，除咗輸入 virus 之外咧， 就數據咯， 就係用佢一啲佢用唔到嘅嘢， 用唔到嘅工具咯。 第二嗱，你睇到噶，周浩鼎嘅支持者其實都好多次嘅民調睇到嘅，其實阿鍾庭耀啲民調都睇到嘅。越是支持梁振英和建制派那些是同類人，是什麼呢？小學程度、基層、收入水平比較低的，是這類人年紀比較高的、所謂三高、所以呢，如果你能夠用到大數據，它很難，因為那些年輕人又不 buy 他們， 越是活躍於社交媒體，越不掰他們，他們一搞親社交媒體就很膠的，搞到那陣膠味是令到人們走的，是不是一定是正經到不得了的。我覺得他唯一可以撼到的鄺俊宇搞社交媒體，我覺得是誰，你知不知道？ 你講建制派定係咩先？我唔係，我嘅意思係你講係西誒阿西環啲人定咩啦？ 民建聯啦， 民建聯嘅誒 女士啦，係嘛？ 梗係女士啦， 係咯， 又係 嗱，你話 我係 呢個 念念不忘， 何以夢叫做咩話？何以夢咩話？小麗老師話 即係荷爾蒙影響你個思維， 荷爾蒙效應係嘛？ 影響思維 啊！我唔服嘅 啦，荷爾蒙影響思維嘅話咧。嗱，唔係我唔係講佢，我話即係如果建制派咧就係佢啦。如果係建制派，尤惠晶都得嘅喎。 啊， 你有呢個能力。 尤惠晶未係建制派，你未證明到人哋係建制派。 未個照妖鏡未照到出嚟，係 啦， 即係佢都有呢個能力嘅喎。即係青年新政 林林係咪啊？其實 唔係，即係而家後生嗰批林林當然一定有啦。我覺得 林林唔係好後生啦嘛。 林林好後生㗎咋？ 嗱，起碼有我哋四個啦。 唔系喎，我话 你又摆我， 我中意睇 阿 Lens 介绍俾 我， 我 就中意咧。我首先中意系一个专业人士。 我听你节目先知道有个 吹呢个管乐，第三识玩武功， 咁啊即系容海恩咯。 系啊， 但系容海恩多唔多呢啲荷尔蒙 fans 咧？我又唔觉得，因为佢个样子其实你睇真啦，即系唔见得灯光下唔得噶喎。其实 唔系，我觉得佢仲有一个天才系未被系被埋没咗，佢应该唱平喉啊。 佢把聲啊， 成個任劍輝咁嘅聲啊！ 嗯，但我覺得佢唔似打功夫，我覺得假嘅嗰、那個。 哇咁話咯， 睇佢啲成個身 嘅腳啊，你睇腳啊，起腳啊， 唔似我覺得唔似，唔似真打嗰啲嚟嘅。我估係即係嗰啲學佢嗰啲 California Fitness 嗰啲學嗰啲嚟嘅，即係揾啲健身教練學嗰啲嚟。 唔係，但係頭先講啦，事實上咧，非建制派喺應用數據呢個工具嚟講咧係有優勢嘅，除咗係佢哋嘅支持者好多都係用 social media 嘅，呢個此其一。第二你睇到嗰、那個而家目前咧佢哋嘅選民係超過咗建制派13%，係 OK 超過咗13%。如果好好地用數據一個叫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喺四年之後。你可以話喺直選嘅分區直選嘅議席咧，好好用數據做配票系統嘅話咧，我就好相信咧，真係而家今屆19席啊，廿五席都攞到翻嚟啊！ 如果今屆嘅得票配得好嘅話，就22、23席嘅， 22、23席咯， 係啊，真係嘅 啊。 做得到噶啦，你新東7席噶嘛，其實 咁有啲咧就話驚嗱，成日咧 新西可以去到5噶嘛 嗱，有啲講法咧就話。唉，此消彼長是我哋非建制派，因為點解咧？每日150日嘅人落嚟咧，殖民香港咁樣。嗱，我自己咧就唔係好信呢套理論，因為點解咧？我自己覺得嗰啲落嚟香港嗰啲人咧，係好快咧，其實佢嘅心態就係咩咧？我就係中意你香港自由啊嘛。佢好快就會成為佢嘅價值系統咧，就會係同香港人越嚟越 嗱兩類。我覺得理論上啱，但係現實上佢有嗰啲新家園協會啊嗰啲咧。用一些社區福利的 approach 去籠絡那班人的、你看到新家園的超市那些很明顯的是針對那些人的、因為他們很基層的來到那些都是、所以對於社區福利就受的、因為他們在大陸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咁所以有一批就真係咩咁真係 family reunion， 又係可能有少少有啲呢可能亦都係一啲有少少資產嘅人落嚟。 有兩種啦，所以我就話 有兩種， 一種就係基層嘅。咁、 啊、 但係你話基層係咪都一定係會投建制派呢？咁馬岳個 research 出咗之後呢就幾大爭議嘅，其實佢、就研究新移民嘅政治取向嘛。咁、佢就話發覺的而且確呢係嗱，我哋嘅假設係咩呢？越細個落嚟他哋會越接受香港核心價值，將來大咗投票咧，唔一定投民建聯。但係咧，就個研究話咧，其實佢哋都係有個比較明顯嘅 preference 喺度。咁就當然之後亦都有爭論咯，學術上究竟個統計推論啊，點點點啊，數據上嘅嘢咁。咁但係就似乎喺嗰個馬岳嘅研究裏邊咧，反映到一樣嘢咧，係唔係真係咁容易 swing 到，即係改變到嗰啲人嗰個政治取態，即係親中呢方面，喺親中呢方面。我覺得個原因 要聽多啲你嚴王解讀片咯。 我覺得要分清楚係邊一個年代移居香港。 啊、 你話偷渡嗰啲咧，坦白講，嗰啲最反共。 啊， 佢攞命搏，佢都要走。 但係嗰啲到而家真係60几個。 肥好禮啊！呢、這個 六啊幾個。 專啤啊！嗰啲咪偷渡客咯。 但係Jim Bear咁講喎，佢曾 經親共咗好多年㗎， 親共到最後一刻， 拉咗之後先至反共㗎。 所以呢個又唔係一個貼切例子。 第二類 嘅就係 咩咧？我覺得因為你要記住，而家嚟嘅咧，其實1989年之後咧，中共已經喺內地嘅教育體系裏邊咧，全方位推行呢個民族主義教育。 嗯。 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嗰啲小粉紅咧，好多係真心嘅，即係喺網絡上邊打何韻詩嗰啲啊。 嗯。 除咗共青團嗰啲微博帳號發動之外咧、後邊啊，即係好似你頭先講話設局啊。 嗯。 設局嘅就係環球時報。 嗯。 共青團嘅公眾微博號。 嗯。 但係後邊入局嗰啲係小粉紅嚟嘅。 嗯。 嗰啲係真心交嚟嘅。 嗯。 嗰啲係嚟自四五線城市嗰啲 loser。 嗯。 唔係講緊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嗰啲啊。 嗯。 係四五線城市嗰啲年青人係 loser 嚟嘅。 嗯。 那些就會受民族主義影響最厲害、而這些人移居，記住現在大城市來的都少，因為草老婆很多現在不嫁你的了、一線城市那些很多人去到那些、就是、四五線城市的了，已經是甚至是鄉下、如果他受過基礎教育的呢，我覺得有個困難在這裡，我們的assumption就是中共那套的基礎教育裡面的民族主義和黨化教育其實現在很厲害的、現在很厲害的，所以他來到之後，你說第一段時間他要慢慢洗了舊那些，可能他那些行為習慣會洗了、譬如不要隨便踎啊，有這個衛生啊等等這些，我相信是很快會改了、但你說那種民族主義是不是會改到呢？ Even 你港大讀書那些都改不到， 所以你都說過了，一涉及到國族呢， 你看那時候陳巧文就是這樣，被人動那些就去港大的同學、那些大陸來讀書那些，一涉到個國族問題啊，一涉到釣魚台啊， 啊嗰啲就冇計傾噶啦，嗰啲 冇計傾，你香港自決都冇計傾啊！話俾你聽。 咁但係咧，好似但係亦都有一班人咧，其實你睇到有 你最終擁到佢會投泛民 啊， 最盡啦， 係啦係啦，嗱， 即係統派 有一班人咧， 統派嘅泛民。 如果你唔好同佢講國族，你講言論自由，佢係 buy 嘅， 核心價值都 buy。 係好多核心價值佢都會 buy 嘅。你一班啦、啊，咩紅紅啊，咩朱主咪歸化香港嘅時候，訪問佢嘅時候，佢都你從佢言論咧，佢同香港人好多價值觀念係近嘅。 佢啲講嘅啫喎， 但係佢揾食喺大陸啊嘛。 啊， 你揾阿朗朗啊嗰啲， 你湯唯啊嗰啲揾食喺大陸啊嘛，都係。所以見到佢哋都係 係啊，佢揾食喺大陸，所以佢唔可以講得太咩。但係佢可能喺個行為嗰方面，特別係投票， 我覺得 佢都係仍然希望香港 有問題。 點解我要移民嚟香港？ 如果你一個譬如我舉例， 我就係希望生活係 湯唯咁樣，佢敢企出嚟，佢會對好多新移民係帶嚟影響嘅。哦，原來我哋嚟咗香港，新移民都可以採取一種支持呢個民主派嘅一種態度。 嗯， 嗱咁佢就會影響到啦，因為佢哋會視佢為自己人啊嘛，係、新移民嘅代表嘛。即大家都是嚟自大陸的新移民、所以我就話不可以抽空去看嘅，即新移民一定撲街或者一定不撲街， 梗係唔可以啦， 唔可以。 係啦，而係話當你要明白佢大陸的黨化教育和民族主義教育在今日的實施是怎樣先、我看書嗱，我都冇上過堂，我只是看書啫，係一些台灣在大陸教書的人寫翻出嚟，佢話而家係差不多八九年以嚟最犀利嘅，由小學由幼稚園開始是最犀利嘅，嗰種黨化教育。咁你諗下，佢就算佢嚟咗香港之前，佢讀完小學，係咪喺中學裏面 OK？ 佢學英文，其他各方面好快，我諗已經唔記得咗大陸嗰套。但係實際上嗰種嘅民族主義思想喺僆仔拍咗入去咧、你要洗翻乾淨佢好困難。 我冇數據嘅，我就直覺嘅啫，即係喺書展裏面咧，我哋接觸到一班大學生。 大陸學生啊！ 啲大學生咧就係、是，我覺得一個奇怪現象，啲大學生喺香港讀傳播系或者新聞系。我最初不知道他是大陸來的、但後來就 add 了 Facebook 才知道的、就是怎樣呢，就是他的語言的問題，這些是廣東人來的。有一樣是很奇怪的，如果廣東人來香港讀書的話，他很容易是不着痕跡地融入了香港社會、他接受了香港文化，在語言上沒有隔閡，譬如他是佛山的，他是廣州的、他是很接近我們 的，那個融入更加容易，因為他們本身已經受香港文化影響嘛、 他容易，即是北方比較難的。這件事我最多都不信的，就是真的呢，他是完全即可以走入了好像用港式的思維的那些人、 我覺得因為他們成長的環境所接受那些的文化流行文化那些 都 是，而且他視港式為潮流的代表、他就很主動， 港式茶餐廳都是一個曾經在他們那裡，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題目，就是 我重新要強化回香港的文化的特色。 我覺得最終都是數據研究來的，即所謂新移民的政治取向，在投票行為裡面的政治取向、究竟他會不會成為中國 輸出全世界。馬鶴的推論就是說中國的移民輸出到全世界，他就會投票影響當地的投票的，因為他是移民來的嘛，他都成為當地人的了。你看加拿大，其實除了訪問這個杭州之前，去出席七國峰會之前，其實加拿大發生一個討論，是 New York Times 有報導的，喂，屌，現在加拿大沒有言論自由，大家不可以批評共產黨的，變成即係會有呢個情況嘅喎， 你好多真心教， 因為好多華人啊嘛，加拿大 嗱有啲華人咧舉住五星旗去同人罵戰嘅嘛，喺倫敦記唔記得？係嗰啲就係喺中國去讀書嘅嘛， 唔係所以話佢個民成個民族主義輸出啊，民族主義國民啊，係全球輸出嘅嘛，唔係淨係香港，我覺得。 嗯， 所以移民嘅政治行為係一定要研究嘅。 係，我覺得依、這個 我諗唔係淨係我哋，佢歐美國家都，喂，你睇到而家 ISIS 跟住到嗰啲回教伊斯蘭。原來咁多年都融入唔到法國嘅文化。 其實從學術、從選舉，所以 呢個係 要做嘅一樣嘢。從學術同選舉咧，都係一個有趣題目嚟。 唔係你唔好話喂，嗰啲一定撲街。我哋要知道係咪先最緊要，佢投咩票先？我覺得最緊要係呢步，做咗呢一步先。乜嘢影響佢哋投票先？佢哋嘅係咪因為民族主義而親中，而選擇民建聯或工聯會啊？因為社區福利主義咧？因為想蛇齋餅種咧？ 但我覺得你有啲實際嘅社區嘢都係一啲 back to the basics， 即係好似我見到 Joy 迪，譬如話佢有啲原居民走嚟挑機，咁、佢就好想我哋同佢傾偈，傾傾下咧，嗰、那個阿叔咧就 buy 咗佢套嘢，我諗投咗佢票添。 小麗民主教室嗰陣時喺旺角 都係啦， 係啊，好多嗰啲藍絲去挑機嘅。 你係要實際走落個區度，然後就係同佢哋有個 connection， 咁就話香港其實睇落去是香港人。但是其實大陸過來就很年輕的在大專裡面讀書的一些廣東的， 但我覺得之後呢這個分化是會個 paradigm 不同了、剛才我說89年就是 create 了民主黨一代，就是91年那次選舉、然後這個04年選舉就是公民黨一代、現在全部都過去了這些人、第三個選舉高潮就是剛剛過去的星期日的選舉、58% 220萬人投票、他 create 了什麼一代呢？我覺得這代不是我們的人來的了，已經是、就是前途民主自決甚至是港獨這一代、我覺得可能有人不同意，但我覺得這個是已經成了型、你問投朱凱迪那些是不是完全是因為、社會運動價值呢？我覺得都不是，民主自決是他的選舉口號來的，其實、其實都是有自決那兩個字在這裡、羅冠聰啊、劉小麗啊這些，所以我就話第三次即係大規模嘅民意海嘯嚟嘅，其實今次係，係廿幾個 percent 俾咗佢哋，喺泛民裏邊，傳統泛民係攞得廿幾個 percent 啫，其實，咁嘅話咧，呢、這個影響係好深遠嘅。而呢一代新移民喺今次嘅政治選擇咧，我覺得同我哋嗰陣時候有啲唔同，佢就係選擇緊一班有分離意識嘅候選人啦。咁嘅話，其實真的要面對我們剛才說的個中華膠的問題的，他們會、不一定他不支持核心價值、他未必，如果是陳淑莊他會投陳淑莊、但如果他面對的是這些人的話，他不投的，我覺得是、不會投下去、 所以這個真的又是他說到就是這個數據了，所以數據有很多是需要做的，就算在選舉那裡很多是需要做的。現在我相信呢就這個、我們的、中西環那個的配票系統呢其實是做到很初階的，他們很多數據未採集， 我覺得這樣的他們淘寶東西來的，都是水墮墮的我覺得其實即西環我經常都說西環競選機器，坦白說他開給北京那張單就很大幾個億 了，他開不到票源的，他們的 他的數開的筆錢可以很大、問題就是他執行起上來呢一定是水墮墮的、因為呢坦白說這些東西呢你不需要錢多的，你是要那些人很精很聰明的人、我上次那次看奧巴馬競選辦裡面一個肥仔就是負責幫他做數據分析和 social media、那個耳窿穿到這麼大、那個肥仔剃光個頭，原來那個胡鬚很長的、跟著整個手都是紋身來的，是那些人來的、 那些怪人嚟噶，呢啲人好少噶， 呢啲 系啊。 如果你真系 一条友就帮你搞掂，我话俾你听。 唔系呢啲人咧系好少嘅，又咁讲啦，即系话大数据系咩咧咁样。首先我都话你要问一啲啱嘅问题，你咁你先知道我要采集咩数据。 采集咩数据系啊？ 吓，采集完数据翻嚟之后，应该未采完之前咧，你就已经有个除咗我知道要采集咩数据嘅时候，啲 relation。做一些 relation， 即是 correlation 是什么东西呢，你要解然后跟住先就可以解答到你的问题。 同埋怎样 make sense 那些数字，那怎样 interpret 那些东西， 这个人 呢这个才是紧要 的。又要有 social science 的底， 要 statistic， 又要識 對數據要有嗰個嘅敏感性， 又要識 politics 咧。 啊，又要識 politics， 所以咧呢一種人咧，好嘢講啊！你唔係一 team 人做嘅，你揾到 左派一定冇， 你揾到嗰個人，你揾到一個人， 係啊，佢一定喺曬自己嘅腦裏邊。 所以 越多錢就反而咩呢，一人做一花，一人做一花。 而家咪 我又判出去俾 Apple A 做，你又判俾楊潤勝做， 隨時錯㗎啲嘢。你所以咧，而家咧咪話 data science 啊，而家喺就算喺外國都係好缺呢種人，叫 data scientist。 因為嗰種唔係我哋以前理解嘅所謂統計學者嘛。 佢既係咩咧？係 兩樣嘢嚟㗎，其實已經係。 我唔怕，我唔係得罪講句啦。我覺得馬岳佢幾位學者寫嗰個 paper 咧，可能引用得唔係幾好咧。其實佢裏邊嗰個分析係聽落去咧，就即係可能引用得唔好啦，係嘛？就其實幾片面嘅。即係其實你睇唔到，解讀唔到。 其實好多學者佢而家嘅 research 嘅 method 咧係舊嗰套嘅。 係啦， 唔係其實 PSS。 即係我以前讀business 咁啊，我哋做好多嗰啲 marketing research， 我覺得係停留喺嗰啲解讀啊。 Social statistics 嗰啲咯，係咯。 即係嗰啲其實係隔靴搔癢。 同埋而家唔係淨係數字嘅，你一定要加埋一啲 qualitative 嘅 data。是兩方面夾埋去睇嘅， 即係頭先阿華少講嗰啲咧，我覺得即係可以用一個説話就係 ，it's an art, not a science。 兩樣都有，我覺得 你要加一啲好 ingenious 嘅嘢，即係要揾一啲即係嗰啲咁嘅紋身佬啊，即係佢係一啲即係竅王，然後佢一個人咧通幾範嘅，所以我覺得錢唔可以解決問題，一定要有個有心人，即係我哋咧。點解我哋要做呢啲嘢咧？我哋為咗我哋更好去對抗嗰個逆境啊嘛！下一次我哋係喺成個選舉工程裏邊係做出一啲成績。 你頭先講嗰種人咧，佢係你睇到佢外表嗰個嘅形象，其實我話俾你聽，咩人最適合做呢啲 data scientist 咧？ 獨男 就係咩咧？亞視保家症，即係簡單自閉症。 自閉症係啊， 自閉 咁啊，梁振英。阿邊個話佢亞視保家症？ 唔係亞視保家症有好多種表現方式嘅 ，OK？ 佢嗰啲人唔收數啫， 佢嗰種係撲街撲街嘅表現方式， 一個 percent 撲街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呢種人咧，其實就係啦，佢會對嗰個數據咧係一種好 obsession， 好 obsess 嘅，有個 obsession 喺度嘅，咁佢先做到呢一種嘅工作嘅，其實。 咁我 就要揾啦，就喺亞視保家症嗰度揾啦呢度。 我谂节目就会做唔到呢样嘢啦，但系删咗咪之后，我哋要即系用未来四年时间好好做一样嘢。 唔系，因为我觉得望翻转头冇乜意思嘅，其实坦白讲啊，再喺度 X Y 交叉，你少我，我少你，呢啲嘥气，我觉得。即系第一件事，议会要做乜？嗱嗱林做场好戏出嚟，我觉得。 头先讲啦吓，呢个 UGL 啊， 剑咩封喉， 一剑封喉， 系啊，你要咩咧？要照妖，第一，第二咩？真的要做啲嘢出嚟，逼梁振英落台。呢個係選舉承諾嚟嘅，大佬。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咁啊，王維基死得唔抵啊！如果你班友選咗之後，根本放過呢個六八九嘅。 如果有埋佢嗰票，就都幾又好啲噶啦。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我都諗過呢個問題好多次，即係反覆咁諗，即係你個政綱寫啲乜嘢啊，民生係點啊，土地政策啊， 立法會唔係制定政策。 但係有陣時啲嘢咧，我唔係話呢啲唔重要啊。但你而家最關鍵一樣嘢就話你要攻破一個防線，呢個防片就叫 CY 亮，係咪先？因為呢單嘢咧就係係一個即係聚集民氣，同埋係建立一種里程碑嘅。因為呢樣嘢咧，同北京嘅角力咧，你個勝負咧就係好關鍵。即係呢樣嘢個缺口一開咧，佢後邊啲嘢就會崩潰嘅。 我自己覺得又係大衛與哥利亞咯。即係你要揾大衛咧，就用嗰嚿石啊嘛， 投石器， 投石器啊嘛。嗱，即係佢哋個系，你覺得佢中聯辦個系統好大好大，就好似哥利亞咁樣樣，其實係有巨人精嘅， 好多筆啊。 咁而家其實香港人如果集思廣益咧，嗱加埋咧，我覺得非建制派係咪真係要坐翻埋一齊咧？譬如話舉例，可唔可以大家建立一個數據系統咧？即係你唔建立就可能民間自己建立啦。OK， 好啦，咁呢個咧亦都係一種嘅，我覺得係大衛對哥利亞嘅政嘅對策嚟噶嘛。你建立一個咁嘅系統，其實喺你能力範圍之內做得到的嘛。 梗係做得到啦，我話俾你聽啊，你嗰啲民即係咩2020嗰啲智庫 啊， 你研究政策嚟托咩？我話俾你聽。 即係我話 因為你冇執政機會，立法會冇主動制定政策能力，變咗就係淨係開完記者會嗰份文件就擺咗度，就冇人睇嘅。係 咯， 係乜？你咁多個政黨，咁多人退咗休、被退休，你咪屌叫嗰啲人籌旗，由佢哋去 不是不用他們做的，千萬不要他們做的， 他們不懂做的， 他們坐在那裡掛個名字就可以了，其實是、然後你下面有其他人 operate 嘛，要 退休的 政客呢就走去做智庫呢，我告訴你他們的智庫是沒有用的，他們那套的經驗已經是落後的了，現在是要用數據，用數據來 去分析究竟哪些政策會你可以 predict 的，你可以 predict 到人們的反應的，可以做到，因為大數據到最後另外一個關鍵詞就叫 prediction， 做預測、這個又是一個 science 來的，就是說好了，做很多個數據採集，採集完之後呢，你不是只是得到個答案，個答案是有一個如果你做什麼事啲人的反應是如何， 因為這個已經是很迫切的，因為為什麼呢，我選之前兩日拍了 Facebook Live，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很 confused、在選舉前幾日又很擔心，又知道好像守不住那個否決權、大家又不知道怎麼投、這個就是今屆很多人的狀態，為什麼去到投到兩點半都要出去投呢、就是很多人處於一種這樣的狀態，很焦慮的，其實民主派泛民啊，好非建制派啊，就算是自決啊、港獨啊，他們支持者很多都很 confused 和很焦慮、這個就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以往就靠肥佬黎吹雞、到時到我看蘋果日報、投邊個就投邊個，現在都崩潰了嘛，現在都崩潰了這個系統，即是說這個叫做前大數據時代的吹雞系統 吹雞系統 都崩潰了，那就出了文西那套了、但是文西那套的夾彈多高又不知道咁而家去到應該係進化到 一個民聲變成郭兆傑係嘛？ 係咁嗱，咁樣我覺得就算將來呢個智庫成立咧，民聲個半空像應該擺喺大門口嘅，我覺得，即係佢都係一個開拓者， 係個先鋒， 係啦，佢都有夾神，不過個夾彈幾高佢唔知啫，我覺得 佢係有一個視野， 係佢有個視野嘅，我覺得佢亦都肯去做嗱，呢、這個我都要俾 credit 佢，好多人淨係打嘴炮 X 人哋做嘢。就自己不做的、所以我覺得呢就因為你做過你就知道，但很多人就不試、不試的話永遠那件事都不會發生、就算他做出來是幾鑊都好，你都有個 learning curve 嘛、你都知道、原來這樣是不行的， 如果你今次見到他 有威力的、 所以少他是對 的就將少他的理由寫出來、然後怎樣去改進嘛、就是那些事不要再犯、而 不是最壞是他嘛，而不是這樣說嘛、 不是他做了一個先行者， 他不是證明了是有用咯，但是只不過是飛高了啊咁樣啫嘛，係咪啊？你如果佢冇用，你就先至少佢啊。 唔係，所以你睇 有用啊嘛，大佬。 最終文西做咗007嘅上司嘅，其實，即係雖然佢啲嘢唔係好使得係嘛，即係個夾彈幾遠都唔知道。但我覺得意思就係話，如果當你真係一個變成一個科學、一個數據、一個即係所謂有科學喺裏邊嘅一個咁嘅工具嘅話咧。其實呢啲嘢喺而家嘅商業世界已經應用得好廣泛。 不過香港仍然係好起步， 香港好起步，喺網上廣告亦都用得好廣泛，即係審落去邊啲嘅 Facebook 啊，點樣編排啲廣告啊 ，keyword 嗰啲嘅所謂嘅人工智能嘅 association 啊，其實唔需要人去睇添嘅，而家係，即係話邊啲字同邊啲字喺你嘅出現嗰陣時嘅 association 係點啊，全部可以用 in real time 做嘅，其實，即係已經做得到嘅根本係。但是我相信呢现在香港是这样的，如果做这些所谓的 e-marketing 的人呢，他又对政治一无所知，香港的教育制度 很失败、他培养出来的人呢只是看到自己的饭而已、刚才你说的那些数据专家呢，他是要横跨几饭的嘛、e-marketing 的他又不懂政治的，因为平时就我最讨厌政治就是那些人来的、他又觉得那些、黄丝带占路又不啱的、但他工作是做 e-marketing 的，即係你咁你就變咗好多嘢唔通啊嘛。即係你要通嘅話、就是，即係佢幾樣嘢佢都係喺個腦裏面嘅、可以貫穿得到嘅，可以穿得埋。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咧，其實我話俾你聽，第一錢真係唔係最主要的問題，要嘅錢根本唔多。我覺得嗰啲數據係公開嘅，嗰啲票站嗰啲數據係公開的，可以去到每一個票站。只不過而家冇一個方法好快 retrieve 出嚟，然後、即係好似一個。一個工具嘛、你可以將它截取某一段又得 ，cross tabulation 其他的 demographic data 又得，而家冇啊嘛，冇一套咁嘅嘢啫嘛，其實係咁冇人去做啊嘛，大家懶啊嘛，將啲時間能源攞去印傳單啊嘛，我就係話、即係做即係好似你咁講啦，佢仍然做翻、 做翻舊嗰 最 old school 嗰樣嘢， 即係懶咧係嗰個思維方式 mindset 啊思維嘅懶啊嘛，即係話 廿年前就咁，而家又咁咯。 仲要張傳單仲係寫到滿曬字噶嘛？係 啊， 係咪？我就話六秒鐘啲人已經決定抌噶啦。而家呢個有數據分析㗎，一張傳單究竟啲人睇幾耐？是六秒钟的，其实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候选人还是写到底面都是字，因为 Anything 的老细。老细喜欢将自己的功劳写下去。结果就是那张传单。是那张传单派了没人看。但是还在用了二十几年。但是我说我选31年那套东西怎么可能还是现在这么落后呢？所以为什么一路一路他们输传统泛民是有原因的。一路不懂得转去新媒体那里。但最先转其实教主是最先，因为他做网台啊等等。其实他们最活用这个新媒体的。所以为什么在选举里面他会调转为自己新媒体为奴取暖所害呢？觉得自己赢了。也都是同样的原因。即是他没有不懂跳出。 是的。 那个火炉那里看。 他整个陷阱给自己的。 是的。 这个又是一个不是数据了，现在讲的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我那时都是好几年前那时是五区公投的时候。我是劝当时呢，即是我是支持五区公投，但我劝啲人呢就千祈唔好淨係听自己人嘅意见。哇，你因为呢你班人梗係支持㗎，支持者大家围埋一齐。你要去听嗰啲反对，你唔係听支持嘅声音，你听反对嘅声音，然后跟住呢你只可以是用他们反对的理由又跟他们说话，你才有机会令到你那个支持者增加嘛。你跟支持者之间大家哎是啦是啦是啦，没意思的。 就算郭兆杰啦，咁。 对啦。所以我那时候呢，我在 YouTube 那里那个频道就是，我成日都是只是 address to 咩呢，不是 address to 支持者。我是 address to 反对者。我的 YouTube 的 video 呢，其实是 address to 反对者，是跟他们谈的。即是我知道你哋可能会咁谂咁谂咁谂，即系我觉得咧就系而家好多时咧，香港咧啲政团嘅支持者好，或者自己嗰啲候选人都好，净系听单一声音，就好多时就错啊，或者呢个都同数据有关啦。咁就讲到呢一度，即系数据有关，就系你收集嘅数据全部都系单一数据。 从政者嘅水平低嘅，我话 佢都唔系收集数据，即系话你如果唔中意嗰啲 delete 晒咁啊嘛，咁咩叫收集数据啫？ 唔知为乜，我觉得。 其实我成日强调啊，呢度都系啦，即系话，如果你想即系扩阔自己咧，唔好听一啲同你即系相近嘅声音，你反而应该去听一啲同你唔相近嘅声音，或者咧你就可以扩阔到你自己嘅视野。啊，即系咁可能喺度打烂自己嘅咩？可你好多系支持者听紧你嘅， 啊， 即系我叫佢唔好听，净系 唔系啊， 支持嘅声音， 我又 听多啲其他声音。 我最近好留意，即系好多留言， 所以我哋听迷迷咯。 唔系，我都好留意啲留言，留意嗰啲批评我哋呢啲诶，即系城寨里边唔同节目嘅留言，然后留意点解啲人会咁批评。同埋我係做緊一啲我嘅研究嘅，即係我對佢冇乜感覺，即係唔會話因為咁而嬲。咁有陣時可能自己真係做得唔好啦，但係有陣時可能話，即係譬如話佢有個盲點嘅，佢盲點如果嗰個係一個係好 common 嘅嘢咧，嗰樣嘢咧就要克服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去批評某一啲即係政治人物啦。咁佢就會覺得你係針對佢啦， 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啦，或者覺得你唔即係佢會有啲方法去標籤，即係譬如話你批評嗰個過程，然後就話你咁樣係屬於不道德嘅。我就唔係，即係當然我係覺得我好公道咁講啦，但我嘅意思就話，其實喺佢做呢樣嘢下個價值判斷嘅過程咧，佢有個 pattern 嘅。嗰個 pattern 對我嚟講好重要啊。即係話我唔可以話，屌嗰班撲街嚟嘅，咁冇用嘅。 冇用啊！ 即係你見到咧，譬如話嗱，我都講呢個熱普城現象啦。其實我觀察咗好耐嘅啦。即係譬如話一個名嘴龍門鎮，即係我哋香港人識佢哋嘅，即係由大班同埋啊黃毓民喺亞視嗰陣時搞咁嘅 talk， 嗰個 talk 係砰一聲上咗嚟，收視率好高，然後諗白話唔準佢再做啊，然後跟住有好多影響嘅。即係其實我係用一個 marketing 個角度，即係啲成個商品點變化，佢呢班人點樣做，最初嘅陳雲係點樣，而家變成點，點解嗰啲人會咁狂熱咧？係嘛？即是我意思话，佢闹我嘅时候，我系分析紧佢点解要闹我。佢又会将你代入咗一嚿嘢嘅。其实而家即系由掟砖鱼蛋又变成革命嘅。即系佢有个 pattern， 我即系话我哋要做一啲比较上系踏实 嘅。嗱，呢个其实就系唔系净系数据分析添，我觉得呢个系叫做 研究嗰样嘢， 一种嘅信息传播嘅研究嚟嘅。即系乜嘢嘅？我以前做转场新闻嗰阵时咧，都有一路做呢啲。 研究是什么呢、嗯、譬如什么 viral， 一个新闻怎样写 viral， 个、 嗯、 headline 怎样写，哪一些 viral 快一点，哪一些慢一点、 嗯、 跟着然后再哪一些 key opinion leader 会帮你转发、 嗯、 你引他转发都是一个技巧来的。 是啊， 咁所以我覺得嗱，你呢啲你同嗰啲泛民講亦都嘥 Q 氣 嘅話，佢哋一唔會轉嘅。你兼埋多最多，我覺得肥佬禮係喺香港傳媒裏邊好重要嘅。佢搞咗啲咩陳建康啊、肥花啊，即係咪嘅好啲、嗯？即係有啲嘢咧，嗰陣時係未有咁多互聯網啊，但係不停咁 loop 嘅。咁而家譬如高登啊、葉普成佢哋嗰啲網站講嗰啲嘢啊，譬如有啲咩叫離地啊、咩叫膠啊咁，我覺得呢幾年啊，呢五年裏邊係不斷咁形成一啲 go viral 嘅嘢、 嗯、 啊，嗰樣嘢係互相影響倒轉影響翻個大眾嘅。 嗱、嗯，你講 KOL 咧，其實而家咧喺商業世界咧最賺錢嘅就係 KOL， 即係咧有啲咧 key opinion leader，key opinion leader 呢啲咧其實 叫做網紅啊，大陸叫做。 嗱，你係 KOL， 不過你依個 KOL 未必揾到錢啊，因為點解咧？ 俾人斬添喎，啲 KOL 會。 啲政治 KOL 咧就好難會有商品會 associate 你嘅，但係其實咧而家外國 商人就有。 其实外国咧，而家系好多商好多企业咧，系揾 KOL 喺佢话嗱，譬如你一万蚊帮我写一个 post， 梗系啦，嗱好简单，我 喺你嗰度出， 我有个咁嘅眼镜啊， 用你嘅文字， 我使鬼喺 TVB 卖广告咩？我俾钱啊，徐浩仁叫佢帮我写。戴住個眼鏡影張相喺 Instagram 搞掂 啊！揾到食噶，而家好多 好過你喺 TVB 賣廣告啊！俾你聽。 啊，咁而且因為呢一班 KOL 喺網絡世界嗰度咧，佢個 sharing 咧，如果你透過佢哋咧，佢係個傳閱率係隨時好過你喺傳統媒體嘅。 其實呢個值得研究嘅，即係今次啊，葉普成挖鐵路咧，究竟係咪同 KOL 有關啊？我自己唔係我冇公開反對過佢哋嘅。但我覺得佢係過去嗰兩三年咧，特別係我覺得喺今次選舉裏邊咧，佢中咗伏係咩咧？佢有一個永續基本法的論述、 啊、 我覺得是連累了其他人的陳雲這個論述、 啊、 因為他在論壇又不是很 defend 這件事、嗯、又不 defend 不到很多東 西、啊、他說太短時間 跟住就 spill over、啊、我覺得如果沒有了葉普成反而會好一點真、 嗯、 即是教主自己一個參選、 嗯 啊、然後熱血就是兩個或者三個樣即各自去參選，他就不用背在隔離那個嗰啲嘢啊，因為很多 KOL 咧就會喺嗰段時間裏邊咧，佢睇完論壇咧就去表達佢嘅意見嘅。咁而嗰啲意見就不斷咁 share 出去。咁但係因為佢過去咧網戰多啊，同呢啲人即係網不戰多。 佢自己話樹敵太多。 係啦，所以樹敵太多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唔係話嗰啲嘅以往人民力量啊，或者呢個社民連嗰種嘅樹敵啊，即係唔係任亮憲啊嗰種，我覺得。而喺個網絡世界裏邊嘅。在一些嘅時事問題裏邊有影響力的人， 係啦，所以咧嗱，依、這個又用 KOL 依個概念引用翻落去依個政治領域當中啦。鬱敏所講嘅所謂樹敵太多，如果係用商業嘅角度嚟講咧，咪就係咁咯，就係、是、你好多嘅 key opinion leader 會喺個網絡世界當中咧，就去批評你，咁啊，於是咧你一把聲同喺網絡世界裏面眾多嘅 KOL。你咪終於就係會係喺依個選戰當中你睇到咯，即係鬱敏你自己。 好慘啊！你 one to many， 你點打？ 你鬱敏就用翻舊嗰種表述啦。我而家用新嘅表述話，你而家咧唔係叫咩樹敵太多呢個舊嘅表述，你係唔能夠討好到 KOL。係 啊， 即係用商業世界的角度，用數據的角度就係你得罪咗啲 KOL。KOL 咧就同你喺個網絡世界嗰度咧就反宣傳你嘅嘢。 嗱、有啲唔係因為 personal 嘅樹敵咯，所以我就話佢未接觸過佢嘅可能，冇私人關係，冇私人恩怨添啊！ 即係好明顯你話， 而係話你嗰套理論啊。如果你個理論體系本身，你喺個選舉嘅過程，你係 to public 嘅、 嗯， 你要記住嗰啲唔係圍爐取暖。圍爐取暖嘅話，你講到幾咁荒唐都荒誕都好，冇人質疑你嘅，因為 delete 曬質疑嗰啲。咁、 啊、 所以咧，如果你一去到論壇，就出事了，因為人哋問嗰啲問題咧，公眾就會覺得是 make sense 嘅、 嗯。 但你見到你答嗰陣時咧，咦點解會咁嘅咧？咁跟住就會 spill over， 嗰、 嗯 那個 effect 就會 spill over。以往就完啦，停咗喺耳語相傳嘅啫、 嗯。 譬如我同你食飯嗰時候，哇！屌你哥，你有冇睇選舉論壇啊？屌嗰條友咁答嘢都有。 而家唔係嘛，將你 cap 咗出嚟嗰段 ，cap 咗出嚟，自己再寫一段， 係啊， 再寫一段就 viral 啦。 同埋你而家睇咧 YouTube 嗰啲，譬如話你講教主啲荒謬嘢啊，或者佢即係咪有佢連續十分鐘。丙晒所有人嘅， 佢嗰段嘢咧，譬如佢啲敵人啦嚇，即係我哋而家係中立咁睇咧，就將佢擺喺 YouTube 度，然後加咗字幕，加咗 capital， 然後再出翻嚟嘅。你再睇個效果係完全唔同嘅。如果喺 My Radio 講咧，係好似係用佢個角度去講噶嘛。當我包裝過一次之後，就變咗另一樣嘢。 嗯嗯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個時代咧係變得好緊要，我哋一定要用啲方法咧，去能夠即係將你哋自己個 point 拎咗出嚟。同埋頭先我細良講嗰樣嘢好就話，如果你一樣論述本身唔係好成熟，真係有好多漏洞，而你捆綁咗一大堆人咧，你全部一齊攬炒，我覺得呢、這個就係永續基本法啦。你點講都講唔到落去呢樣嘢本身係白痴噶嘛？ 唔係呢個係調翻轉，我覺得唔提好過提，真係 嘅。 係啊，因為你提咗就攬炒啊，即係話你應該大家有個好，即係我唔知道佢哋內情係點啦，純粹係圍外外邊食花生去睇嘅啫。即係我覺得你如果冇一個好完備嘅理論體系咧，有啲嘢你唔係靠強詞奪理可以搞得掂嘅，我覺得。 嗯。 因為嗰個係一個唔係 Facebook 嘅世界，嗰、個係一個真實喺香港電台、喺 Now 同埋有線電視嘅面對面嘅論壇嚟嘅。所以我話，當你走向一個咁樣嘅情況，其實兩方面都有佢哋嘅盲點。 嗯， 一方面就係活躍於社交媒體嗰啲咧，就面對真實世界嗰陣時候就出狀況啦。 嗯， 調翻轉咧，傳統泛民嗰啲咧，就喺一個真實世界裏邊生活得太耐啦。 嗯， 佢喺網上世界咧，其實佢又唔知點做。 嗯， 又或者做埋啲好膠嘅嘢，即係冇辦法 attract 到啲人。 嗯， 即係我覺得兩樣其實都可以將佢，即係如果下一次四年之後。 嗯、 如果真的要強化那個選舉動員，你要 engage 的人是通過四年來的，如果你用新媒體去 engage 呢，你怎麼會拿不到這張票呢？ 你今天呢，我覺得呢選舉過後呢，有些最愚蠢的候選人呢，就是將他那個專業呢就 不經營了，就撇在一邊了。 哎，這個先大， 這個就最， 你知不知道奧巴馬落任，我現在的 email 還收緊他那個競選那個發出嚟嗰啲嘅 newsletter 噶，仲 engage 緊我噶，仲 我咧就喺度奉勸各位非建制派嘅候選人咧，你好好繼續經營你嘅 Facebook page， 好好地經營嘅。 只不過你唔將嗰啲嘅選舉裏邊宣傳嗰啲嘢擺上去啊嘛，即係轉擺第啲咯， 換封面啊， 換個曬咯，係咯。 但係你裡面已經係儲咗一班嘅 fans， 所謂嘅 fans。或者是 visitor 啦，咁然後跟住咧，你其實係要繼續同佢哋 engage 嘅，或者甚至擴闊你嘅 base 嘅，要繼續做嘅。咁呢個係一個 full time job 嚟嘅，就唔係你做嘅。而家今時今日，無論商業世界好，或者係政治世界好，你係冇可能唔經營媒體social media 嘅。你係要一個專業 政策咯，到時都係 你話，唔係到時你先嚟喎，即係話，到有四年之後又先至再嚟喎，喂。那個的 engagement 就已經是完全不同你這四年裡面一路跟那些真的我們叫 hardcore fans、在 Facebook 裡面，在 social media 裡面，你是要不斷擴闊你的 hardcore fans， 到時四年之後那個貼票是一定是你的。 我想啲候選人 hardcore 嘅喜歡 hardcore fans 就冇啦，真係。 咁嗰啲就要要揾你。 又揾我。好，今集時間差不多啦，見到阿靚喺度，哇，喺度黏啦已經喺度。咁咧就下個禮拜咧就阿周咧就會呢個回覆呢、這個 自由身 啦，咁咧就會呢個回巢，就同大家主持呢個撈鬆嘅節目。咁就兩位嘉賓即係頂咗咁耐啦，咁就即係我希望個節目可以三個人主持嘅，咁就可以大家即係如果時間許可嘅話咧，亦都可以嚟即係做呢個節目嘅主持咁樣。咁我希望就係可以即係一路。隨住阿蕭生復出之後，我哋可以同佢分庭抗禮啊，係嘛？我唔知係咪復出咧，佢 我幾時話復出啦？ 即係都冇話嗰個逍遙遊啊，係嘛？ 冇唔復出， 但 係 佢而家 仍 有最新消息咯，就係咁咯。 但好似係好多 好短啊，即係好短同埋密啊。 佢咁樣啊，講真啦，你咁講啦，就佢嗱，佢就真係識 social media 啦，蕭生，你就真係渣過人哋啊！ 我梗係渣過佢啦，點可以我同佢比先得嘅？ 嗱，除咗人哋咧，就個 base 大之外咧，就係佢嗱識得咧15分鐘之內，每個 video 15分鐘之內， 我哋係500分鐘。 個 engagement 咪容易咯，即係嗰啲嘅網民同你嘅 engagement 咪容易咯。喂，聽15分鐘一節，容易過咁樣。 佢研究過 兩三個鐘，所以咧佢咧所有嘅節目都係嘅，佢嘅最新消息亦都係嘅10分鐘。 十五分鐘最長噶啦。咁咧依個亦都係好科學嘅，啲人係頂唔順超過十五分鐘嘅。咁咧有仲有計 view 數咧，於是問咩咯？哇！呢、這個幾萬。下一個又幾萬，咁啊同 UT 分咪分得多咯。 咪所以呢啲就係叫做科學頭腦咯。我哋呢啲就係、是、即係仍然脱離唔到，就係中意 你啲淨係中意講嘢，淨係中意。 嗱、啊，西良啊，阿蕭生大你一個 quark 嘅，但係我覺得佢又 蕭生係我都係同行嚟嘅，讀歷史出身嘅。 但係我唔係、啊、我意思話佢永遠就喺時代尖端嘅，因為其實最初佢喺麗的電視報導新聞，因為我一早就已經好欣賞佢嗰啲。電視劇啊，即係當時 大地恩情啊嗰啲啊， 即係之前啊，仲有啲咩 六月太平山啊嗰啲啊， 好多即係歷史嘅嘢，全部顛覆曬。有一個叫滿清嘅啲大內群英啊， 係大內群英， 但係佢本身係原本係講叫滿清十三王朝啊，即係跛豪啦，後來拍電影啦。我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佢係以小勝多。他用個橋咧去懟冧咗個大台， 用創意咯。 嗰、那個大台就叫 TVB， 係、嗯、 啊， 係嘛？即係 咪懟冧咗金國亮咯？ 咩咧？佢個大地恩情最犀利啦！ 我哋 要大地有下恩情。 我哋有少少係幾傳統嘅，即係話有三條謀理咁樣講四個鐘頭咁咯，係咪？佢唔係噶，佢每一次都計算曬噶。 而且咧，佢係分咩咧？就係話呢個 top 呢、這個 topic， 跟住咧就佢做逍遙遊嗰陣時都係噶。嗯分五六個 topic 噶嘛，每一個 topic 講咁耐噶佢，五六個 topic。 即係佢每一即係每一次有啲新嘢出嚟咧，佢都喺嗰個潮流嘅頂嗰度嘅。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你一定要我哋要吸收同埋學習。 你多啲睇阿蕭生最新消息啦，睇下學到啲乜嘢。 有噶，你傳俾我睇嗰陣時候我睇。 唔係咁，佢欣賞你啊，提你名啊， 真係。唔係咯，嗱呢個即係。加持之後就叫做咩啊？ 升格 教主， 我就而家唔係嗱，我而家就將呢個 副教主啊 交俾你，交俾你 啊！咁咪交俾我啊，大佬呢啲叫做加持，梗係啲咩啊？叫做轉世靈童啊，定咩啊？ 轉我就轉託俾你啦啊！ 轉世靈童咁咪。就即係嗰啲咩馬草嚟嗰啲嘅喎， 嗰啲叫苦主啊！ 嗰啲而家係阿鬱敏嘅苦主，係咩苦主大聯盟而家？ 係啊，有苦主大聯盟。 哇！今日八點鐘去搞 party， 而家應該完咗啦， 唔知點咧、嗯？好啦，我哋都要到此為止啦。 我哋都 到此為止好啦，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城寨，我係周博賢。